现在时间半暝啊两点。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天的客串 DJ Alex，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求你指引祈祷的希望。 那么今天的下半场是由我是宜兰大学来的冠华。那我们今天的下集的主题是生活与创作。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其实有时候玩音乐，好像大家都会觉得玩音乐的小孩就是玩到后面就是功课一定不好，那你们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会不会觉得把时间都花在音乐上面，会不会功课都顾不到？还有你是怎么管理你自己的时间？ 如果是国高中来讲的话是不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可能音乐不够强吧。 可是你国高中不就是有在那个教会当团长吗？ 哦，对啊，但通常都是比较花周末的时间，但是读书一般就平日每天上课，然后晚上留晚自习，就是跟一般人一样的。 所以你平日不会做那个乐团练习 啊？平日的练习大多是耳朵，就是听很多音乐，午休听音乐啊，吃饭听音乐啊，然后读书读累了也听音乐。其实我觉得耳朵练习对音乐帮助是非常大。 所以那你平常晚上看书的时间占多少？ 你说高中的时候， 对啊，念书就你在做事情，就是你课业的比例，你自己放多重，然后跟音乐的来比的话， 课业如果是高三的话，可能是7:3， 课业 7。 哦，我还是哦，那橘子嘞？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比较没有在碰音乐。然后我个人的经验是觉得，就是音乐跟读书好像没什么关系。就是我假如说我现在没有读书的话，那可能我没有玩音乐，我还是没有读书。就其实这个其实好像没什么相关。那我会读书的话，我还是我玩音乐的时候还是会找时间读书。 所以你不会有那种想念书的时候，就是要明明要念书的时候，可是就很想要听音乐或是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会哦，不过我觉得如果就是我没有学音乐的时候，那就是我要念书的时候就很想玩游戏，就是要找借口还是一定找得到的，对吧？所以这个好像应该我觉得是没有关联的。 可是我自己是有这种问题，我就是有时候明明就已经到念书的时间，可是就会变得突然很想要弹吉他， 是期末考啊， 对啊，特别是期末考，就 好想做其他事， 突然觉得压力很大，就很想弹吉他。 晚风玛利亚为我祈求迦拿的恩宠，晚风玛利亚为我祈求中海的光荣。 那刚刚讲是比较高中的时候，那还以你大学的时候？ 大学哦，因为我就是没有要再升学的压力，所以课业顾起来就比较轻松一点，所以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音乐上面。 那俊轩，你因为你是大学才开始认真的练习音乐嘛？ 对。 那你大学的时间是怎么管理？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我大学比较没有在顾功课，就是因为功课就是顾到一个不会被当就好。因为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我学的科系就是好像跟未来会比较没有相关一点，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宁愿把时间拿来练习音乐。 可那你成绩怎么过得那么好？发现你其实你的成绩还是很好啊。 因为就是考试前的那种死背，就是如果只看考试重点，比较没有花心思在读书这方面啦。不过这我觉得是我个人的问题。对， 还都躲在床上看， 橘子都偷读没跟我们讲而已。 大家好，我是欧甲乐团的 Orange。 说好话，做好事，宽恕别人，接纳自己。我在中正大学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泉州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天晚上的客串 DJ Alex。 欢迎继续收听我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还想要请问一下，你们对于这种说法，就是说玩音乐的小孩就是会，特别是玩乐团，然后听到乐团这个词，然后你就会觉得他好像功课很不好，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韩英，你觉得嘞？ 我当然是否定啊，因为我有认识乐团玩很好的人，然后功课也是很好，但是也是有很多就是整天都在练团，然后功课不好的人，其实都有，不否定也不去很推崇这句话。 那橘子你觉得嘞？ 跟我之前的想法一样，我就是觉得就是看人，你会读书就是会读书，你的时间管理很好的话，那你做什么事一样都会做得很好。 我也觉得时间管理是非常重要，因为有时候自己不太擅长于时间的管理，常常明明就在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你把那个时间就花掉了。所以其实各位听众也可以想一下，就是其实时间管理可以解决掉很多的问题。其实玩音乐跟功课其实是可以并行的，其实像我知道就是有很多专业的歌手，其实他们也是都是高材生的，对不对？我记得 Selina 对不对？ Selina 是台大的，然后还有谁你们记得吗？就是学历很好的 苏打绿，清风好像是政大的， 哦，清风政大， 对 啊五月天是，五月天是师大， 对 啊, 对啊，在这个点上其实玩音乐还是可以跟功课并行的。ไม่มีเหตุผลที่ทุกคนเข้าใ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听众要点歌，那这位听众呢是 Jason， 他是一大之声的 DJ。 那么我们请韩一念一下他的点歌留言。 好， Jason 的点歌留言：人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知道过往的自己犯下了许多错误，但是我在自己走到旷野之前选择走回原路，回到基督的怀抱，因为我的路不再只有黑暗，取而代之的是光明和主的温暖。 Jason 点的歌是 Old City 的 In Christ Alone。 好的，那其实 Jason 是我们在宜兰大学有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位拉大提琴的大提琴手，就是他最近也过得还不错，就教了，可以讲吗？ 你都讲一半了。 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过得，他最近也在准备考试，然后我们祝福他可以一切顺利，然后希望他可以出国的话也有很好的 未来。 未来，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All City 的 In Christ Alone。 Its grip on me, for I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由中正之声所制作的节目，用声音带您去旅行。我是黄建伟。 点燃我的心，想要再次旅行。 哎，你怎么把饮料瓶和便当盒都丢在垃圾桶里面啊？ 不可以吗？ 现在都实行垃圾分类啦，那你那些没有吃完的厨余嘞？ 都包在便当盒里一起丢啊。 做什么傻事啊？你不知道厨余要跟垃圾分开吗？ 听起来有点麻烦哎，不过从现在开始，我也要做好垃圾分类。 做好垃圾分类，让你我的家园更美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天晚上的客串 DJ Alex， 欢迎继续收听我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我们今天下集的主题是生活跟创作，那么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大家好， 我是 欧甲乐团。 那我是橘子 Orange。 我是韩一 Joseph。 那我是 Alex 冠华。我虽然是主持人，可是我也是团员的其中一个。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讨论的问题是好听的旋律怎么来。韩一，你觉得你脑袋中好听的旋律都是怎么样来的？ 好听的旋律通常都发生在很奇怪的状况下，不会是你刻意安排的一个状况下，通常就是在做一件喜欢的事，然后突然怎么有这个旋律，或者在骑车或者在跑步的时候，通常都是这种状况下。 那你会把它录下来吗？ 会啊，手机一开然后就一录这样。 那你有没有在哪一种情形下特别容易唱到好的旋律的？就累积下来会不会刚好都是在跑步的时候比较多？ 好像是在宜兰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比较多。 你也太一心多用了，你不是还要滑手机啊，还要唱歌。那橘子咧？ 好像都是去买便当的时候， 买便当 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然后就是深夜 买便当 Seven 买便当，然后就是走在路上，然后就自己乱唱歌的时候，这时候会有。不过通常都是回家就忘记了。 那你没有录下来？ 对啊，因为就只是随便乱唱，就没有想那么多。 那你那个婊子歌怎么来的？ 这个 要分享一下吗？ 这个、 就是 你可以大略的分享。 这个我好像就没有特别的想旋律，就是他就自己出来了。就是我心里就很讨厌一个人， 心里就有一个婊子。 然后就旋律就自己跑出来了， 哦， 有时候就是很顺的就出来。 那韩一，你有没有写什么歌？就是有歌名出来的那种，就是比较完整。 歌名比较完整的哦，之前在教会，因为有时候要送一些神学生，就是离开的，我们都会写一些歌送他们这样。其实分享内容是很困难的，因为歌词都不是我写，我都是、 哦、歌词不是 都是写旋律。 如果有人想要写歌，他想要成为写曲的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让他们就用什么方式可以变多产的音乐人？ 其实我觉得大家的灵感一定都会有，我觉得多和少就是你把它记下来的多和少而已，就是你只要有灵感就记下来。 橘子觉得你的旋律来源你有没有想过它的源头会是什么？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就是特别听了哪一种曲风，所以那个旋律就很多这样？ 我觉得如果想要当一个多产的创作人，应该最主要就是你要吸收多元的资讯。嗯，就是有时候可能不光是音乐，你可能对社会的一些脉动也知道，你才可以写出动人的词。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曲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要多专注在乐器上面，你可能要学一个吉他，或是你学 keyboard， 那你可能不只是学一个，你可能学很多个乌克丽丽或是鼓，你都了解一点，这样对你创作我觉得也是会非常有帮助的。 是不是也对编曲的概念会比较有这种 概念，对，你对整个音乐的 sense 都会比较高，那这样你写的出来的歌自然就是会比较有音乐性的。 那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自己也有在写一些歌嘛，我自己觉得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多听音乐，因为音乐它就像是一个你所有感觉的来源，就是很常我们自己哼的就会是我们听过类似的旋律，所以我会觉得如果听众有想要练习写歌的话，可以先从练习抓歌开始，就是你把旋律记下来，就是你有听到什么旋律啊，然后就把它用音符或是用录音的方式记录下来。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自己练习抓歌含音？ 就是从国中的时候一开始都是看着谱弹，然后但是后来就慢慢有了感觉，就练习自己抓，然后就喜欢玩那种听了歌然后自己把谱写下来再去对谱，看你错几个对几个这样。 就是你第一次开始练习抓歌是什么时候大概？ 哦，那个状况是因为我们听了歌，然后发现那个歌没有谱，然后但是大家又想唱，所以大家就说那我们来研究看看，然后从那种氛围下开始。 那你们那个时候抓了多久？因为第一次一定会抓不太到吧？ 记得就是有成功抓出来。 是跟朋友一起讨论出来的吗？ 对对对。 哦，那俊轩呢？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抓歌是什么时候吗？ 应该是刚学吉他不久吧，因为就是学了乐器之后才会想说我要去抓它的和弦。不过我记得当初也是蛮有困难的，因为就是可能每个人听起来都很像，不过好像是学乐器越久，然后你对音乐越熟之后，你会就会比较容易抓到那个不一样的感觉在哪里。 就是因为它有时候模式已经有点像，所以你越听越多，你就 这也是一种，就是因为像可能一些比较流行歌曲，他们都有固有的一些和弦的走法，那你有时候用这种方式去推，就很容易抓出来。 那希望刚刚这些建议呢，听众也可以去尝试看看，比如说抓歌啊，或是多听音乐啊，试着写出属于自己的音乐。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欧甲乐团要为各位听众呢来清唱一首福音歌曲。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Jesus Lee 的 Lord I'm Here。 求你那个用意送你那度索求索索ないまないも受けてるように出発をそうそう主に願いを寄そうになどそう主そうそうが人工受けてるように出発をそうそうハレルヤハレルヤハレ 收听中正之声，今生今世，给你百种生活的一百种，就爱听我们说。FM88.5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 哎，没有烟了，喏，这根烟给你啊。 没有啦，我在戒烟，还不是我女朋友说我再抽烟，她就要跟我分手。 哇，用不着这样吧？ 她是不希望我抽烟伤害自己，而她也不会被二手烟伤害。 对耶，我真是糟糕，都没有想过周遭其他人的感受。 各位抽烟的朋友，你知道吗？二手烟对别人身体健康造成的伤害，远比自我来的还要严重。 当您掏出烟的时候，请想想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健康把关，也为他们的身体着想。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天的客串 DJ Alex，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制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 Lord have mercy, Lord have mercy。 那今天跟我们一起的是欧甲乐团，我们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 欧甲乐团， 我是橘子戴俊轩， 我是韩一 Joseph。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我们要来讲的是作曲。作曲其实会有遇到一个问题，你要做的作品它是一个市场性的作品还是一个小众的作品，所以要问两位来宾，就是你们想要做什么样的歌。那韩一，你觉得你会想要做什么样的歌曲？ 两种都喜欢耶，都会想要做。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比较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概念在你的歌曲里面？ 我是希望音乐，因为是一种语言，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语言可以带来的是正面的，不管是情绪啊，或者是正面的思想，或者是一个氛围，我觉得可能在哪里播，我这个很好的氛围就可以带过去。 因为写歌内容有很多方式嘛，像你自己有写一些歌，那有的歌是写自己的故事或是别人的故事，或是有的歌是传达特定的价值观，那也有的歌是它是纯粹比较注重的是曲风的感觉跟它的律动感。你自己写过的歌是比较偏向哪一种？ 因为自己是乐手的关系，所以会在那个音乐感情上去比较去琢磨。 如果是写一首乐感比较为重的歌曲，那你内容你会怎么样去带它？词啊，或是 词当然也是尽力去写好，但是因为没有特别在这上面去学习，所以一定是写不过专门写词的人。 Mary Magdalene Veronica Barnabas Matthias。 那俊轩呢，你自己会比较想要写哪一种哪一类的歌曲？ 我觉得我就不会特别去想说这首歌是市场的还是要小众的，我就是想说现在的心情是什么，就是想要写什么样穿搭什么样的歌。假如说我是要写爱情的，或是写友情的，或是写家人的，那我就是写那种歌，我就不会特别去想说要写什么样市场还是小众的。 可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写歌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这首歌写出来就是别人会不会喜欢，可是会不会就是我们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往市场性这个方向去跑，你觉得勒？ 不过因为写歌是目前还谈量没有那么大，所以我就也是还没有在管别人的想法，对吧？所以也是应该就是蛮自由的曲风的那种。 对啊，所以好像很多独立音乐人也都是从这样开始的嘛，就是完全就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对啊， 到最后才会开始考虑到这个问题。那我自己是觉得我会比较想传达的就是故事性的，因为我会觉得故事性的会比较蛮抓人的心。如果今天听到一首歌可能是他在特定描述某一个人他自己的故事的话，我会容易把自己套入到他的故事里面来想他要传达的东西，我会觉得这样是我会比较偏好的一种写歌的方式啦。 Elizabeth and Catherine Louis and Winsalis Are you No more。今天有一位听众要来点歌，那我们请橘子来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听众。 好，这位听众叫陈和，他是台北市西松高中国中部二升三的学校拳击队 No.1 的高手，然后他的爸爸是角头炙烧牛排连锁店的老板，欢迎大家去吃。然后今天的陈和他8月7号是他的生日，那我们现在就为他清唱祝福一下他。 好，那我们请橘子帮我们吉他伴奏一下吧。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以上是我们对于听众陈和所给的生日祝福。那么接下来呢，他要点的歌曲是 Zed I Want You To Know。 那他的留言是谢谢大家给他点歌的机会，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现在就来听这首 I Want You To Know。 You to know that I'm all yours. You and me. 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发，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我是一大之声的电台 DJ Edix。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深夜广播节目，把自己的健康顾好才是对父母的最大孝顺哦。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 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客串 DJ Alex，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那么很高兴今天也有两位嘉宾跟我们一起为大家分享，那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们是 欧甲乐团， 我是橘子戴俊轩， 我是韩一。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写歌的诞生的历程。那因为我之前有帮中正之声他们有一个广播剧叫做那颗星80万，就是 Peter 有邀请我来为他们写一首主题曲。那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帮一个故事主题制作主题曲，因为以前自己在写歌的时候，它就会只有常只有动机在发展，就是音乐动机，就是可能是小片段在发展。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要以故事为核心来发展出一首歌，所以常会需要更深入的一个了解，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可是那在我分享之前，我想要先请我们的橘子来为我们分享一下他写歌的历程。 我之前有写一首歌是就是关于宜兰的歌，歌名就是关于宜兰的歌， 很有李宗盛的感觉。 对啊， 那你要来分享一下你是怎么诞生这首歌。 好，这首歌其实因为是其实是我有上一门课，这门课叫做文化创意，那他就希望能够将文化的部分用创意的方式将它呈现，那我就用写歌的方式来呈现。那文化我就是挑，因为就是我就读宜兰大学，我就是想要介绍一下宜兰的东西，把宜兰的特色都写进歌里面。那所以这个时候我在写歌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宜兰有什么东西是适合我写进去的。那我就可能先讲一下一般人对宜兰的一些刻板印象，可能就是觉得就是很会下雨，然后很无聊，就是很多自然的风景，好山好水好无聊这样。然后就把这些一般人觉得的缺点都写进去，然后就再写一些我观察到的宜兰的好玩的地方，像是礁溪可以泡脚啊，然后还有金密广场那边，就是大家很多人都会聚在那边拍照啊。我就是把这些宜兰特色都写进去，然后把它写成一首歌这样。 所以这样来说是词先出来是不是？ 对，我是词先出来。 所以你就是把这些特点先浓缩，那你怎么去截取你要用几个字这种问题呢？就如果你这一句如果宜兰泡脚，那你是怎么样抓出你要几个字这样？ 其实我就是会又心中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一句大概唱起来是怎么样，那我就把字都填进去。那我就填第一句之后，我就后面的全部都照第一句填。我也不是每个字都一样，就超过一些我就让它超过，就是会你唱的就是唱比较不一样就好了。 哦，所以其实你词出来没多久，旋律就已经有算是附在词上面出来就对了。對對對對，之后要怎么把它完成呢？就是有片段之后， 就是我会先把主歌跟副歌就是先分开来。像我的主歌，我就是先写那些刻板印象，我就把主歌就是刻板印象都写在主歌，之后再一个转折就是副歌，就是把真正宜兰的好处都唱在副歌里面这样。我那首歌算是一个 demo 而已，只有一段的主歌跟副歌，所以我那首歌不算是很完整的一首歌，就是一个概念而已。 所以那你就是用吉他来伴奏就 对。 那你要不要分享一下吉他是怎么去配的？ 其实吉他我就没有多想，我就是用一种，因为我是想希望是一种很自然的感觉，就是希望听到就会有大自然的感觉，然后我就是用比较觉得听起来很舒服的调， 我就选 E 调、嗯、因为很多空弦的音、嗯、然后我就用 E 调去弹、嗯、然后和弦的走法也是走那种比较舒服比较自然的那种和弦的走法。 那所以这首歌就是这样子就完成了吗？ 但就是还没有完，就是我就是一个概念出来、嗯、因为那个就是我其实是为了教功课啦， 所以它还没有到完全的完 成。对，它还不算是一首完整的歌啦。 那还缺什么东西？就是你做到现在 的，因为编曲其实我就是我还没有认真的编，就是只是一个大概出来而已、哦，就是大概缺编曲，然后我觉得还是可能还要再有第二段的主歌吧。 所以你是做就是做一段主歌一段副歌？ 对对对，我只做这样。嗯， 那你后来有发表吗？就有在课堂上发表吗？ 有有 有。那大家反应怎么样？你有观察一下吗？ 应该是觉得还不错吧，对吧？ 那老师有说什么？是什么课？ 文化创意。老师应该是有称赞吧、哦，我也是有点忘记了。 老师是那个吗？是， 对吧、啊？凤珠老师， 凤、哦、珠老师， 学校的很有名的老师。 救我。请救救我，让我摆脱世间那么多的苦痛。 所以听了俊轩这样子，就也会想到自己在做的历程。换我分享一下我做就是这首《请救救我》的一个历程。那其实一开始是拿到 Peter 就是他给的这个故事嘛，一拿到还是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就是会先多听，就多听几次，就是一直放着这个故事，然后渐渐的去感受。因为其实要了解一个故事的表面还蛮容易的，可是我会觉得要抓住它真正的核心，然后把它拉出来给大家看。因为你一开始一定会就先挑主题曲的东西嘛，所以可以也可以帮助这个故事大家会更了解。所以我除了一开始就是反复的听这个故事，再来就是有曲要出来的话，我就是会感受那个故事的氛围，就是因为他们在之间的对话会营造出一种氛围，所以我就是感受它的内容之后，从里面挑出有力的主题。但其实我就是一直感觉到男主角散发出一种就是求救的讯号，我会一直感受到他在生活有需要被帮助的地方，我就想象到一个人很像是很无助，然后没有人愿意帮他。所以我写这首歌叫请救救我，就是有点像是在呼求，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很明显的要人家帮忙，可是我会觉得他的内心好像就是要伸出去要去抓一些手可是抓不到的感觉。那我这首歌其实也是词先出来，然后再用词去配曲。那我的词的内容也是主歌，我就是先描述一下他的困境，就是他有说他在饮料店打工，所以我就会想象到他在那个打工的那个模样，就他可能边在打工，可是他的心可能是受困的，所以他可能只是做重复的动作，可是却还是感觉到很无力。然后副歌就会用一种呼求的方式，就是请救救我，请救救我，来为这首歌就是做一个比较完整的编曲。那这大概就是这样。好的，那接下来我也来为大家来演唱一下这首请救救我，由我自己创作自己作曲的这首歌。 受伤的重复动作一做再做，为了我所爱一切我不放手，望向窗外的梦看似辽阔，那却永远永远的不属于我，灯红酒绿在我眼前，我一个人被囚困，奔出门外摆脱一切，我忍受困，请救救我，请救救我，让我摆脱世间那么多的苦痛，请救救我，抽离这一切漩涡，不像那阳光散落的每一个地方。 灯红酒绿在我面前，我一个人被囚困，奔出门外摆脱一切，我忍受困，请救救我，请救救我，让我脱离世间那么多的苦痛，请救救我，就离这一切漩涡，不像那阳光散落的每一个地方。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您意想不到的观点及想法。我是影评人文天祥。 饮食适量，身体健康。我是 DJ Hyper， 我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录音现场。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客串 DJ Alex，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那么接下来有一位要点歌的听众，我们请我们的韩一。 好，那这位听众是玛丽范，卑南族人，传统弓的专家，有望求生的猎人，卑南文化的讲师，现在为国立教育电台台东分台 FM100.5 原韵书香与旧爱原声带的深夜主持人。那他的留言是：我点周传雄的黄昏。尹商隐曾经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虽然我很土，没读过什么书，不过周传雄这首歌是点给我自己的，期待我能在黄昏一样的年纪，还能绽放一瞬间霓虹般的夕阳，让归途的旅人找到回家的路。 那么他点的歌是周传雄的黄昏，那我们接下来就欢迎欧甲乐团来献唱。 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无际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感情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隔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一首歌，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喜欢一个女生，然后每次听到这首歌就会想到跟她之间的事情。然后我希望今天唱这首歌，就把这首歌献给大一时候的我，就是那种懵懵懂懂，然后就是很没有包袱的那种感觉。因为现在也出社会了，就是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了，就想献给那个时候的我。 那我们也欢迎俊轩来为我们演唱这首《小雨》。 有些惊奇的际遇，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管未来会怎么样，但我每天都想见到你。我不管结局会怎么样，我想真的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还是没法相信，真的没关系，我会安静的离去。 那接下来有一位听众点歌，这位听众的名字叫陈胜奇，他是国立中正大学气管系毕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基督徒，高考社工师及格，世界展望会的社工，曾在阿里山周族部落服务六年，有原住民的名字叫做巴舒雅，目前在乌来服务，他自称呢嫁给赛德克族的平凡老公，那他目前育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那他要点的歌呢是来自萧敬腾的 Marry Me， 他要给亲爱的老婆对他说我爱你，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 Marry Me。 门再打开，我不后退。当你慢慢靠近我，我的节拍突然停摆，再次确定我的真爱。哦，你是我这生命中世上独一无二，我说出去只是誓言。哦，Mary me my baby 现在时间半暝三点，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你今天的 DJ Alex，欢迎收听我所为你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那么也很谢谢今天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欧甲乐团。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轮到了我们的韩一来讲一下他的心情故事。 好，大家好，我是韩一，然后我今天带来这首歌叫做《一起走》。然后这首歌其实大多讲的是友情啦，然后是特别讲的是在你生命道路上的那种比较可贵的同伴。我们常常会跟人就是定下约定，因为可能就是感情很好，然后我们就会说诶，让我们一起这样然后完成什么事情，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个很坚定的友情。但是通常往往这些最好的朋友啊，或者是最好的人，就会因为一点小小事情所以就吵架，然后为了一点点之后想一想也没怎么样的事情，然后就会闹得很不愉快。然后这首歌就是勉励这些就是在友情或者是同伴上面就是迷失的朋友，就是可以想一想，就是当初对方的好就是更胜于这些芝麻蒜皮的小事情。 就其实时间已经过了，就不用再计较那些小事。 是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韩一来为我们唱这首《一起走》。 说好了要一起走，却又在感觉不好的时候没联络，或许是个误会，并没有谁对谁错，但还是任凭时间继续的流走。我们说好了要一起走，却又总是走不到彼此的心门口，或许会有软弱选择逃避找借口，但请别轻易放弃我们一起的承诺。当我们一起走，或许有乌云飘过，但你说学习仰望就将看见彩虹闪烁。当我们一起走，或许无法手牵手，但你却用微笑告诉我交托把恩典够用。我要把这约定交给你，不要再依靠我自己，就算跌倒了也不灰心，你需要带我们一起前进。我们一起走，或许有乌云飘过，但你说学习仰望就将看见彩虹闪烁。当我们一起走，或许无法手牵手，但你却用微笑告诉我交托把恩典，但你却用微笑告诉我交托把恩典够用。 那接下来呢，另外一位听众点歌，那我们请韩一来为我们念一下他的点歌内容。 好，那接下来的听众是谋男大哥，他是国立教育电台花莲分台的资深 DJ， 周末早点名的主持人，也是天主教教友。好，然后这边是他的留言。为了纪念美国歌手王子 Prince， 我就点 I would die for you 吧。别看歌曲狂放且多性暗示，他可是耶和华见证人虔诚的信徒。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欢迎欧甲乐团来为我们献唱这首 Prince 的 I would die for you。 I'm not a woman, I'm not a man, I'm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understand. I'll never beat you, I'll never lie, and if you're evil I forgive you by and by. Cause you, I would die for you. Darling, if you want me to, youI would die for you. lover, I'm not your friend. I'm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comprehend, yeah, yeah. No need to worry, no need to cry. I'm your messiah and you are the reason why. Cause you, I would die for you, yeah. Darling, if you want me to, you, I would die for you. You're just a sinner, I am told. Be your fire when you get cold. Make you happy when you're sad. Make you good when you are bad. I'm not human, I am dove. I'm your conscience, I'm love. Oh, oh, I really need is to know that you believe. I would die for you. Darling, if you want me to, you, I would die for you.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谁在哭啊？怪恐怖的。 好像是竹子的哭声哎。 竹子为什么要哭啊？ 你们人类太自私了，为了方便，无穷无尽的砍杀我们，破坏环境，我们不该哭吗？ 啊！我们不敢啦！ 各位听众，出门在外带双环保筷，既方便又卫生，别再依赖免洗筷喽！ 少用免洗筷，环保又实在。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天的客串 DJ Alex， 欢迎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那么也再次谢谢我们的欧甲乐团今天一直全程的陪同我们。那么接下来呢，轮到我为各位分享一下我的心情故事。那么我要点的这首歌呢，名字叫做《你的行李》。那这首歌其实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歌手他的自己的创作，那这个歌手的名字叫做谢震廷。那其实我觉得我的心里打包好我们的感情，就有点像是在就是要跟情人离开了，就是已经感情到这个尽头，很像就是要打包行李离开了，然后我觉得非常能体会到这种分开的心情，所以我今天想要为大家献唱这首《你的行李》。 把你的叮咛写成一封信，想念时候能温习你气息。我把你的贴心整理成日记，挫折时候能重建我信心。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面对分离好不容易，我的心里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离开代替， 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生我的气，因为我并没有开口挽留你，但你不知道我转身后的表情，面对分离好不容易，我的心里已经打包好我们的感情，没想到爱你却只能用力，可以代替原谅我为你付出的勇气，你的心灵我替你打包好美丽旋律，希望在你寂寞时安抚你，都怪我无能为力，才让我们变成回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这句话我没装进你的心里，你的心里，哦哦，你的心里，你的心里。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天的客串 DJ Alex。 好，节目到最后的尾声，也要先谢谢各位听众呢全程陪同我们。那么今天其实也非常感谢 Peter 的邀请，让我们这个其实默默无闻的小乐团也可以透过广播来跟大家说说话，然后也可以唱歌给大家听，甚至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有关生活跟创作的事情。最后呢，我们非常感谢今天的听众陪我们到这个时候，那我们欧甲乐团最后要献唱一首歌给大家，这首歌叫做 The Sound of Silence 作为今天的结尾。 Downey'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of visions of the creeping, let me see why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 Rest a dream, I walk alone through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the halo of a streetlamp. I turn my color to the cold and damp. When my eye was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in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10,000 people, maybe more.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 people hearing without listening, writing songs that voices never share. No one dare disturb the sounds of silence. For say I, you do not know, silent like a cancer grows. My words that I might teach you, take my arm that I might reach you, but my words like silent raindrop fell and echoed in the wells of silence. And the people bowed and prayed to the neon god they made. And the sight flashed out its warning in the words that it was for me. And the sight said the words of the prophet are written on the subway walls and tenement halls, whisper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Whisper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酒驾害人又害己，狂欢结束后记得指定驾驶或是搭计程车回家才安全哦。我是月亮红，在中正之声平安你好的现场。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 88.1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所为您直播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刚刚呢，我要先谢谢冠华呢为我们主持了下半段的午夜时光。那接下来呢，我们按照往例呢，我们要来为全球听众朋友在睡前呢选读一段福音。这段福音呢是来自马窦福音第五章第21-26小节，耶稣论宽恕的事情。 你们听过这句告诫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者必受审判。但我告诉你们，凡向自己兄弟发怒的必受审判。谁说自己的兄弟是白痴，必受公义会的制裁。谁骂自己的兄弟是疯子，就要被投到地狱火里面。所以当你到祭台前献你的贡品时，如果想起有兄弟对你不满，你应把贡品留在祭台前，先去与他和解，然后再来献你的贡品。当你和控告你的人还在往法庭的路上时，要赶快与他和解，免得他把你交给判官，判官交给狱警，把你关在监里。我实在告诉你，除非你还清最后一文钱，你绝不能从那里出来。 求我们，求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呢，在这个即将节目的结束的尾端呢，我们还是非常感谢你们收听我们这深夜节目。那今晚呢，是欧家乐团三位大男孩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他们开心的事，还有他们对音乐事情的执着。其实呢，他们也是大四的应届毕业生，应该都已经拿到毕业证书了。所以在这个节目的尾声呢，我想要听听他们有什么毕业的感言。那我们现在先请冠华来说说。 好的，其实毕业就是有一种要做衔接业界的感觉，就是我自己的对自己的感言，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面对接下来的挑战，就是用以往一样的热情跟一样的动力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大概是这样子。 橘子先生呢， 很高兴自己能够毕业，然后也在学校花了4年在宜兰，那希望自己毕业之后能够继续迈向人生的新的一步，继续迎向挑战。 第三，我们请韩一。 好，就是希望在毕业以后能够对自己的梦想还有自己的工作事业都坚持不懈，然后一样就是抱有热忱。 那我自己本身呢，也要感谢传播系3年多来的对我的帮助，要感谢燕乔助教、易培助教还有美惠小姐，那谢谢他们三位呢一直非常热心的帮助我来克服各种机器上的问题，还有节目上的需要各种帮助，谢谢你们。最后呢，在节目尾声呢，我要邀请三位朋友呢给全球听众朋友睡前的祝福的话还有祈祷词。那我们先请同是基督徒的韩一来说你的祷告。 好，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赐给我们深夜前这一段美好的时光，谢谢你这样陪伴着我们，主要我们接下来的休息和睡眠都求你来保守和看顾，主要也赐给我们一个崭新的明天，让我们在明天不论是工作还是做一切的事上，主耶你都祝福给我们，主要加恩加利在我们的身上，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那我们接下来请可能即将变成基督徒的冠华分享你的祝福的话。 希望今天呢，各位听众可以在听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那也希望各位听众可以继续支持广播，谢谢。 最后来请橘子来为我们说一些祝福的话。 真的很谢谢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上这个节目，然后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都可以过得幸福快乐。 最后我们在天主经的背景音乐中呢，我们要跟全球听众朋友说声拜拜咯，拜拜 拜拜 拜。 Thank you.